最近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表声明，民主刚果朝鲜友好团结协会主席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强行反对我国的侵略性联合军演。另外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，争取圭亚那人民胜利组织代表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美国的对朝扼杀阴谋。